听说你在这牢里要坐7年，你就不怕你老婆把你给甩了吗？ 你这个想法很愚蠢，老兄，你不了解我老婆。首先，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其次，她相当爱我，第三，她也被判了7年。 这一天，包路先生在乡间的小路上开车，他一边开一边探头向外看，突然他看见一个牧师和牧师的跟班站在路边，而这两个人的旁边竖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一句圣经里的名言：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看到这行字，包路非常生气，因为他一向讨厌别人跟他说教，于是他摇下车窗，朝着牧师大声喊了一句： 我每个星期都要去教堂祷告，你还要我怎么样？ 喊完这句话之后，包路先生骂骂咧咧的一路向前开去。没过一会儿，大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而牧师的跟班听到了这声巨响之后，对牧师说道： 尊敬的牧师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牌子上的字儿不能引用圣经里那些文绉绉的话，应该直接写上桥断了，前边没路。 深情人方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大商人正在单位里头忙得头昏脑胀，偏偏是这个时候，他太太从家里打了一电话，跟他说家里的女仆啊辞职不干了。这大商人很不解地问道， 那个女的干得好好的，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太太回答道， 这事儿要说起来都赖你，都是你惹的祸，谁叫你刚才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拼命骂人家，你是把人家生生给骂走的。 商人一头雾水地回答道， 你说什么？刚才我一直以为接电话的那个女的是你。 周一一大早，在伦敦的麦克街上，两个酒友会面了。一个酒友对另外一个说道， 伙计，你怎么老是这么忧心忡忡的？出了什么问题没有？ 是有点问题，老弟。昨天我们在公司喝酒来着，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于是我就把杰克送回家去，而且我把他轻轻地安顿在了他们家客厅的沙发上，连他老婆都没惊醒。 你真是个好人，老弟。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你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 当然有了，糟糕的事情在后头呢。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杰克好像上个月去曼彻斯特了。 这天下午，有一位著名的戒酒协会的秘书长，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会员们都围在他的床边，努力让他在临走之前啊能够过得舒服些。他们给他拿来了热乎乎的牛奶让他喝，他拒绝了。而一个会员呢，又把牛奶拿回了厨房，他心生一计，他想起来他们去年过新年的时候啊曾经收到过一瓶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于是呢他拿出了这瓶酒，打开了之后往牛奶里头倒。没过一会儿，那位会员就把加了浓浓的威士忌的牛奶又端回了秘书长的床边。他先是把杯子拿到秘书长的唇边，老秘书长喝了一口之后啊，马上又喝了一大口。最后，他竟然从这个会员手里夺过了奶杯，一口气把奶全都给喝了。而就在这位戒酒协会的老秘书长喝完了这一杯掺了威士忌的牛奶之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此时，众人束手无策，于是其中一位戒酒协会的会员非常急切地请求道， 尊敬的秘书长先生，在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听到了这位会员急切的请求，戒酒协会的老秘书长在弥留之际终于抬起了头，大声地对他周围的人说道， 在我死之后，你们一定得记住喽，家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变卖，但是坚决不能卖掉那头奶牛。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马九先生在邮局里工作，他经常会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些喜怒无常的人。有这么一天啊，当一位怒气冲冲的女顾客一头冲进马九办公室的时候，马九用最平静的声音对这位女士说道， 亲爱的太太，你有什么事儿吗？ 这位女顾客开口大叫道，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不在家，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写着邮差送来包裹但我家里没人的卡片。我要告诉你们，我丈夫整个早上都在家，他没听到一点声音。 妈就听到这位太太大喊大叫，连忙道歉。 啊，对不起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太疏忽了，我这就给您去拿您的包裹。 那就好，马修先生，我们家等这个包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哦，是吗太太，那太好了，我敢肯定这个包裹对您非常的重要。 当然了，包裹里装的是我给我丈夫买的助听器。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家网咖刷刷时间，在网路上跟网友随便哈拉聊着天，认识去个昵称叫做绝望的生鱼片，那荧幕上出现一句可爱问候的敷衍，你好安安想开一点，他叫忧郁的小轩轩，忧郁的小轩轩，他说他喜欢秋天，那枫叶飘落的瞬间画面，忧郁的小玄玄，他说他常发脾气，睡衣都习惯穿蕾丝花边，是面叫弟弟的肩，不是是迷恋，想象空间不能只是在键盘上传送思念，只能在 email 里说出关心和眷恋，想要见他一面是我由衷的心愿，约好了时间地点，街角对面那家便利商店，我却一脸错看见恐龙出现在这游泳圈，眼睛眯成一条线，忧郁的小玄玄，走过来盼我的肩，在我耳边却只起流言，说夜情分安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